回望多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第四節的大香港早晨，時間來到9:54啊， 應該要報時的。我們這一節呢， 8:54嘛，是我留意了很久 這樣當 然是這一節怎樣， 我們這一節是講一些關於犯了法又怎樣的題目的。哇， 好像你把聲當然 可以了， 你扮犯了法又怎樣， 犯了法又怎樣，為什麼要貼這些東西啊？ OK， 等一下給時間你把 我已經苦練緊了，我已經苦練緊了，因為雖然有活動，okay， 已經苦練緊了， 這個等一下再給時間你。 那我們講這個不是講緊小朋友講緊那個犯罪法，而是有一班人在佔中度犯了，被警察拉了，雖然其實我覺得他是無罪的樣，但是呢結果呢，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們在審案的情況，譬如現在我們講的那一單，你全部出綠色，是雙傑按了給我看的，譬如有一單是現在審判的期間，我們都習以為常見到的，就是為什麼審訊的期間可以這麼奇怪，這麼過分的呢，這樣 他就會跟你說都是改口供啫，那又怎樣 啊，真是鑊鑊新鮮鑊鑊金的，就是之前是 有新的案例，每一次 新的案例啦，那也都是很坦白說，又是一些黐線，又是即是極為荒謬的案例啦，那講翻嗰件事先，咁嗰件事係點咧？就係關於一個即係疑犯啦，咁嗰個疑犯即係被控，咁就被控話咩？話佢係非法集結同埋襲警罪嘅咁樣，咁上到庭噶啦。咁呢件事就係喺10月17日佔喺旺角嘅期間，咁就發生咗一件事。咁個講法就係警察就話啦，就係呢個人就用鐵馬就掟咗個警員嘅頭部咁樣。咁但係件事好奇怪嘅地方就係揾唔翻嗰個警員喎。 揾唔翻俾人掟中， 系咪死咗咧？ 消失咗。 即系佢哋就话系啦，佢哋就话，有个人用铁马就掟中个军装警员，就导致佢即系头部嘅受伤咁样啦，击中佢嘅头部啦，咁跟住就捉咗呢个人，就话，咁佢袭警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咁你袭警都好啦，咁你袭击人，咁应该都有个对象噶，冇理由冇对象噶，但系而家系冇嗰个对象咯。而家咁你话俾我听，边个俾人掟中啦？跟住佢警察就喂揾唔到啊，唔知邊個啊， 即係捉拉人嗰、那個拉人嗰個警察咧，就告呢、這個即係做證人，就話呢個人掟鐵馬掟中另外一個警察，掟到個頭添。咁但係結果，當你要揾翻俾人掟中頭嗰個人咧，可能俾人掟到失蹤。 我想 揾唔翻出嚟咁樣。 如果禮拜五咧，我想插少少話題，因為如果禮拜五去遊行嘅時候，我想試下咁樣一個人咧，係咪可以拎起唔係即係譬如我哋三個咧，因為佢話係。這個被告啦，同埋另外兩個不知名的男子一起去掟一個貼，我想試我們三個一起是不是可以掟到那個貼啊？因為我記得呢，在佔領期間呢，我是會我試過去 拖喐嘅， 即係仲要去嘗試移動一個鐵馬咧，係非常即係對我嚟講非常之重，甚至乎係兩個人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重。如果你要去到掟嘅動作，你應該舉高去到頭嗰度，然之後。抛出去， 击中佢头部喎，咁咪掟到好高咯。 系啊， 可能警察 所以系啊，所以佢咪揾唔到嗰个警察咯，去咗边度嗰个警察？跟住 呢个都好笑，因为你谂下个控方走出嚟话嗱，佢袭警啊，佢袭警啊，佢袭警啊，咁佢袭咗边个警咧？冇资料喎。 唔系，其实，譬如你话佢之前都试过有一单案件，就系话佢袭击一名告佢普通襲擊，襲擊一名不知名嘅人士。喂，最搞笑嘅地方係如果你話不知名嘅人士同呢一個不知名嘅警察比起上嚟，嗰個荒謬嘅程度。 喂，呢個仲荒謬啦！ 冇錯啊， 你警察都有個 list 啊，你不知名人士你都可以話真係唔見咗啊。 係，你點會知道個？你有知道邊個去當值㗎嘛？你知道邊個係 in charge， 有邊啲？你大概都知道嗰個位置 有邊條 team 喺嗰度啊？ 係咯，你大概都知道。你如果真係揾唔翻嘅話，我覺得你警隊內部嘅溝通係好有問題。如果 你嗱 ，let's say 假設你唔係老作啦， 假設你真係見到有人掟到佢個頭啦，不過你揾唔翻嗰個人咁樣。 喂，你 但係嗰個係警察嚟嘅喎。 係你嗰警察嗰個效率真係好有問題喎！你連自己邊個喺嗰度站崗你都揾唔翻，同埋你哋唔係好多 camera 嘅咩？你哋唔係好多 camera 拍住啊嘛？ 可能係。 喂，你咁你都揾唔翻。而家係講緊你話俾佢告過去襲警嗰個警察，但係揾唔到嗰個受傷嘅警員，我覺得呢個真係荒謬嘅去到極致喎。 唔係，但係我哋睇到啦。 咁佢講乜都得噶咯喎，第二係話我個夥計受咗傷，但係揾唔到嗰個夥計，但係佢係傷得好重嘅，我見到嘅，佢傷到咧甩曬臼，隻手條條揈，但係我就係見佢唔到，我哋又揾唔到佢。喂，咁你講乜都得㗎，你話佢幾傷都得㗎啦，你作講乜作乜都得㗎喎。你一講佢話哦揾唔到不知名警員，唔知係邊個。喂，同埋你如果你係有心揾啊，你內部你出張 memo， 你話哦呢一件事呢一個地點有呢件事發生，有冇邊個出嚟自首？喂，理應即係唔係個警員自己出嚟認咗係話呢個人？喂，你理應都會揾到個啦。即係如果假設佢係一個企喺一個作嘅層面啦，假設性陰謀論咁講，佢係一個作嘅層面。喂，你都揾個人出嚟啊，大佬！你咁樣真係好荒謬喎、啊！即係而家嗰個案件嘅進度就係、是是怎樣是押後審判還是怎樣現 在不是這個是他即是他即是當然啦你看到這件事就是覺得喂有沒有搞錯啊或者這個就是他們指證了出來的問題啦但我們看到一個問題就是喂不是只有這單、還有另外一單、又是在個裁判法院裡面審的時候出現的問題的就是關於一個又是在旺角啦又是佔領期間啦關於一個學生他們說他就襲警就說打中警員的右面和右耳今次就是有警察噶啦，即系今次系有对象嘅，有对象嘅。咁但系发生咩事呢咁当然呢件事我哋讲咗个结果先，就系最后系被判罪成啦。咁亦都罚款2000蚊啦，咁样咁仲要赔偿俾个受伤警员咁样啦。咁但系呢件事最可笑、最又系一个荒谬嘅地方，就系佢又改口供。呢件事本身有一個口供啦，系有个警察改口供。喺案件审讯嘅期间，个裁判官系接纳咗即系控方嘅证人，因为睇过一条 YouTube 嘅片。而改咗口供喎、即係喺嗰個口供嗱，你理論上你寫咗呈堂咗啦，咁你就應該係嗰個㗎啦。但係中間改咗，跟住就係因為睇咗一段 YouTube 嘅片。其實唔好話佢睇咗咩片啦，喺嗰、那個即係喺去到嗰個過程，你突然間咁樣去改口供，其實都係唔合理㗎啦，都係有問題㗎啦。而但係最令人 即係對你個誠信，咁樣你係咪一個誠實嘅證人，其實係有一個影響㗎。 係，咁呢個梗係啦。咁亦都另外一樣嘢就係最令人即係覺得荒謬嘅就係個裁判官接納㗎喎。他接納了這個口供他說喂、看過 YouTube 的片之後即改口供其實都不影響他可信性的、控方的證人的口供仍然可靠樣但是問題就是他中間改口供、還要是看了一段片就可以改口供喂這件事是不是可行的呢是不是合理的呢或者他的證供可不可信呢而他們覺得沒有問題但是問題就是他中間其實改過的即係呢一樣嘢又係你睇到啦、第一單就更加過分啦揾唔到證人啦直情 揾唔到受害者。 唔係揾唔到證人添揾唔到受害者啦、受害者係邊個都唔知啦而嗰個係襲警啦嗰、那個應該係警察嚟㗎啦你又唔知喺邊啦。跟住第二個係又改口供啦改口供最衰就係裁判官接納啦。喂第一單都好啲喎咁呢單都係好離譜啦但係起碼個官唔接納啦你都會覺得有質疑有問題啦但係呢個係個官接納㗎喎。 我哋冇去到聽嗰樣嘢，我哋唔知嗰個警察改咗啲咩口供咯。佢嗰、那個法官就係講意思話，其實佢係補充資料啦。咁但係你錄口供嗰陣嘅資料唔準確，去到之後你會睇完條片之後可以再補翻嘅。嗰件事已經係因為可怕啦，因為之前有啲新聞係譬如係話一開始個警察覺得自己隻腳嘅外側俾人踢到，跟住過咗排之後話係落喺中間。然之後去到最後尾，原來發個醫生話咧，其實你係內側俾人踢到喎咁樣。個結果係個法官係覺得啊呢、这個人係呢個警察佢口供咁奇怪嘅咧咁樣，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邊度受傷，所以就覺得佢唔可信啦。咁啦呢個官又會覺得睇完條片之後先去補充資料係可以接受嘅。咁我哋係危險嘅喎咁樣，即係第日你去拍因為我哋講緊係譬如我哋唔錄口供啦。我哋唔錄口供啦，咁跟住警察等去作供啦，然之後等個警察，因為佢。 其實一日到黑他們這樣做那麼多事，可能他會記錯，或者他根本亂拉個人，他覺得被人打了之後就拉，剛好你在我旁邊就拉你，因為你剛打了，然後再 可能你沒被人打到添， 是啊，甚至可能只不過是你的同事不小心拍一拍到你膊頭，又或者是 在同事在旁邊爆粗，你就覺得被人罵了，然後結果你看完口供，看完條片之後，你可以改回口供，說這樣叫補充資料更正了的話，那第二天是那個檢控的那個方法和那個過程是更加無所適從的。而且另外一樣就是這個現在被人判了做有罪的後生仔，他其中一樣的指控就是講緊話他錄了的那份口供是有被警察改到的，但是那個法官他的講法是告訴你聽話，我不是不即是法官講啊，我不是不職專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即認不到究竟有沒有改到，而且呢你份口供那張紙呢也都沒有明顯的改動的痕跡這樣，那所以呢我依然覺得那個警察呢是可信的這樣，但是那個指控是非常之嚴重的，說緊我的口供被人改了，但是法官只是覺得我認不到，還有 我又判斷不到， 即你沒有找一個專家證人，你沒有找一個不職專家出來， 是的，因為那個指控其實是很嚴重的嘛，現在說緊指控的是說那個警察是妨礙司法公正啊，是應該可以坐監，同埋 或者其實佢嗰個口直情關涉到佢嗰個口供用唔用得啦， 係咪直情係關涉緊個口嗰、那個警員有冇罪啊？即唔係講緊個口，唔係講緊自己有冇我係無辜啦，而係講個警員有冇罪啊？因為如果咁樣嘅話，個警察係犯法噶嘛。咁但係個法官係可以咁輕描淡寫咁覺得，我覺得好似冇喎。咁跟住就嗰件事就好似完咗噶咯喎。咁係一來係你會覺得咁樣啊，有咁恐怖嘅咁樣。咁二來就係我會叫你戴口罩啦咁樣。三來就係、是原來呢個人有錄到口供啦。咁只能夠同你再講多一次咧，就係、是、任何情況都唔可以錄口供啦。咁但係去到你望到啦，又係呢啲黑警嘅嘢，又你望到有呢啲情況，而且一次比一次新嘅，每一次嘅 case 個方法都即係每一次嘅案例都係唔同嘅。 離譜嘅地方越嚟越誇張。 係啦。 唔係其實。啱啱你講嗰單改口供嗰單嘢，其實有一個令人即係我覺得憤怒嘅點咧，就係佢要罰款2000蚊，跟住仲要另外罰款都算啦，即係你叫做可能唔使坐監咁樣或者點樣，跟住你另外要支付2000蚊作為賠償俾嗰個警員嘅護要賠償俾佢嗰個家屋，要賠翻俾佢，因為佢整爛咗。哇！你仲要賠錢喎？你真係好唔鋸喎！ 因為 即係可以一個角度睇，你就覺得我咁唔使坐監，用錢解決咗叫做冇咗件事啊，了嗰件事。喂，但係最唔鋸係我要賠錢俾你啊嘛。即係而家你諗下，又係講翻個七個黑警到而家都冇影冇聲，全部佢哋自己犯錯嗰啲嘢咧就冇事，俾佢哋打傷嗰啲人咧，就算你話告得入或者告唔入都好，咁係好明顯好多示威者係俾佢打傷咗噶嘛。咁佢哋賠咩？佢哋賠個崩，賠個斗拎俾人啊。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要判佢賠翻2000蚊喎。即係2000蚊唔係多錢啊，即係你籌期你都籌到翻嚟啦。即係譬如你派人同我講話，我要2000蚊應急啊咁樣，即係都會籌俾你係咪先？但係而家問題係我點解要賠俾你啫？即係好多時你就係、是、反而而家係要一個。示威者一個咁樣去賠翻錢，但係嗰啲警察咧就永遠都唔需要賠償翻俾佢哋打過嘅人嘅。即係呢一點睇到又係令人覺得好憤怒、好唔公平嘅地方。 我有少少同你有少少唔同添。 係咩？ 我見到原來打完警察係賠2000蚊，我覺得有少少興奮。 我真係你意思都係。都是賠2000蚊啫， 唔係咁輕咋咁？ 係啦，補充翻少少啦。咁掟貼下嗰個今日嘅聆訊會繼續嘅，咁所以係未有結果。咁我哋再跟進呢個事件啦，咁樣。咁係咯，你睇到而家即係其實講真見到黑警嗰啲咁樣嘅情況，或者我哋成日都屌黑警啦，之前或者你可能會覺得屌到悶啦，咁但係其實呢、這個我哋真係要提嘅，即係真係要話俾大家聽，一定要不停咁樣同大家去講，就係一。警察有咩測試，我哋一定要即時去公布嘅。因為呢個其實好坦白講，我覺得係責任嚟嘅。即係呢一班人係即係又係講翻嗰堆嘢，就係喂嗰班人真係揸槍噶嘛。嗰班人係你對佢哋要求一定要好高噶嘛。咁如果你哋唔去用言論，唔去用任何權力去規管佢哋，或者去俾壓力佢哋嘅話，喂佢哋肆無忌憚起上嚟，你哋真係人命都不保嘅。呢樣嘢係大家一定要去留意喎，一定要去關注呢一件事，或者關注黑警嗰啲咁樣嘅即係極可笑或者荒謬嘅一啲嘅行為啊，呢一啲咁樣，其實講真，你唔係淨係睇到佢哋 改口供啊，或者作口供呢啲啦。咁你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根本睇到佢哋，第一就係冇乜心機去查案啦，第二件事就係根本想做你啫嘛。 嗯， 好多時候佢哋都係希望嗱拉咗你，即係做鬼你。咁但係當你見到個成功率好低，因為今日仍然慶幸嘅就係個法治仍然可能都仲可以保存到啦。咁當然可能你話一啲低階級啲嘅法院，其實可能嗰啲法官啊李維智嗰啲啦，咁已經其實係。其實已經是有問題了，但是你會見到就是可能一些 高等啊或者中院那些仲仍然可以維持到那一個這樣的即 係 公正的司法獨立啦。咁但是這件事是大家一定要關注的，即是一定要關注就是喂他做鳩你，或者他在那鳩做亂咁嚟亂咁拉，或者就算搞不到你都好啦，不要搞不你告不入你都好啦，搞下你都好啊，扣留你都好啊。咁但係呢樣嘢係大家一定要去真係緊守睇清楚呢一件事 啦。所以係出嚟抗爭，提翻嗰樣嗰幾樣嘢咧。第一件事就係保護自己啦，保護自己嘅方法就係蒙住面啦。係咁蒙住面嘅方法當然就係口罩啦。咁樣另一個方法咧，另外一樣嘢就係當要同你嘅朋友一齊出去啦。咁然之後，如果你俾人捉咗嘅話，你嘅朋友係應該要去想方法去保護你啦。譬如係夾實你啊。或者是找人拯救你啊之類啦。另外一樣就是當你真的不幸地不小心被一班人被一班黑色的人捉了的時候呢，你入到去之後是不可以跟他們講任何嘢啦，無論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應該講任何嘢啦，不要錄口供啦。譬如我哋啱講 嗰個，你有多權利，你有權要打電話啊，你係可以有權利打電話，你可以要求瞓覺，要求食嘢，要求去廁所啊。 係啦係啦，唔好俾人拋到啦，捱下啦。既然你咁要抗爭嘅話，就因為啱即係啱講翻呢個人頭先講過一次，就係既然佢能夠提出話俾警察改口供，即係佢咁唔好彩錄咗口供啦，咁所以呢個要小心啦。 嗯， 而最後咧就係、是新嘅方法嚟嘅。就是你可以考慮一下喊的咁樣， 拉嘅時候 你可以考慮一下喊的，唔係我啊，佢啊，咁佢你試下要落少少多啲表情啦，咁 跟住你就話我都係示威啫，咁啊點啊？ 其實我係試過嘅，即係嗰陣啲黑社會搞學生嘅時候，嗰啲黑我喺後面掹嗰啲黑社會咧，即係佢衝時，我就喺後面掹佢，隔住佢掹佢，跟住嗰黑水擰住面怒目咁啤住我咁樣，係咪你掹我啊？跟住我變一個好無辜，冇啊。哇！唔系啊，冇啊，呢个冇。 所以唔系喎，咁派人你喺星期五有用武之地咯。 我练习紧，我好期待派人嘅演出。 跟住系真系，我真系讲完之后，嗰条系真系放过，跟住行咗去，跟住我唔系啦嘛，佢企咗度好耐。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佢惊咧，佢俾人话虾女人都系唔系几好嘅，咁佢就放过咗。 我条系盲嘅，原来系咁嘅，咁唔怪之得。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练习你嘅演技嘅话咧，今个礼拜五我哋有机会啦。 嗯， 平時咧我哋示威老敲啦咁樣， 咁個禮拜五咧做得好好。 呢個禮拜五咧，我哋嚟到咧有一個叫做扶老攜幼喊俾你睇，鬥慘不笨大遊行，咁咧係歡迎所有認為自己係弱者弱勢嘅人。你應該呼籲所有大家弱勢嘅人， 唔係呼籲所有覺得自己好慘嘅人啊。 係啦，唔係其實你睇到啦，香港邊有一個可以話自己唔慘嘅？ 有 你輪唔到公屋啊，你個結俾腳趾碌過啊，你冇奶粉食啊，唔 係 你冇奶粉食，或者你媽買唔到奶粉俾你啊，你冇床位生仔啊，等等呢啲，因為呢個港共政權治下嘅所有種種嘅慘象，你覺得自己係受壓迫嘅一群，我哋都。呼籲你禮拜五出嚟參加呢個扶老攜幼鬥慘一笨， 咪扶老攜幼喊俾你睇 鬥慘一笨大遊行。 喂，但係即係有睇黃子華都知嘛？每一個演員，特別係女演員，都好想好中意喊噶嘛。即係有機會俾你喊啊，盡情去宣泄你嘅表你嘅感覺。 喊係演技嘅一個認定嚟噶嘛？ 係演技嚟嘅咩？我哋講真㗎，我哋嗰個係真㗎，真係慘嘅，所以出嚟喊嘅。咁所以呼籲大家星期五好近嘅啫，我哋就喺政府總部對出嗰條海富嗰條天橋，即係過咗唔喺海富中心喎，喺過海富中心過咗之後落咗正總嗰個 過對面嗰個天橋， 過埋對面嗰天橋先。 我哋好好嘅，因為大家弱者嘛。是行几步路就到的了。 游行去哪里啊？ 游行去到政府中部 啊。那要几耐啊？ 我 分零钟。 不是很耐。大佬嗱又要喊又要揼地又要掠地，应该可以搞。 真碌住咁样去啊真 係。好惨啊好惨啊。 跟住 不停 咁 去讲，不停讲自己有几惨啊，轮到公屋啊，排了几多年啊。 斷了腳要等五年才補得回那些那樣全部走出來在那不停地說咯，沒問題的。還有為什麼我們星期五呢，就是因為我們要政府總部有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來啦。那昨天大亨說要成萬人， 一萬人 太少了，我覺得目標太少，香港那麼多慘的人， 是的，如果以香港的慘的人人數來說就真的太少了。 但香港人最慘的地方是他要上班，所以星期五要上班 是咯，走出嚟喊咯，话自己要翻工咯。 系咯，最惨，我哋睇我礼拜五要翻工啊，咁样几惨啊咁。 咁翻工我点样嚟游行咧？ 唔系就系特登工都承受冇工翻嘅危险。 系啊，跟住再下一次再出嚟喊就系因为今次搞到冇工做咯，俾人炒 咗。系骨气嘅问题。骨气嘅问题。好，我哋今晚热血政治再见，同埋星期五都想见到你啊。好，拜拜， 拜拜。